好，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特， 我系末日。 今日2022年8月29日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依个礼拜咧风起云涌， 啊、但系睇一睇啦。今日其实系呢个香港嘅第一次重光纪念日，即系虽然冇乜人记得噶啦，今日呢边放假嘅系。 算啦，依个历史，我遗忘咗好耐噶啦，我非常之唔爱国，遗忘咗好耐噶啦。好，讲咗啲白事先。首先就是声优青春圆梦就肺炎过世，肺炎啊，讲明先啦。 之前都提过几次啦，因为讲肺炎同冇肺是两件事嚟嘅，冇肺就唔一定个肺唔一定发炎嘅，咁啊佢系真系普通肺炎嘅。 因为咧呢个都讲就是老人家嚟讲咧，就算饮蓝水浴亲，或饮牛奶浴亲都会肺炎嘅，基本上属于万能 key 嚟噶啦，去到 唔系呢个年头，其实肺炎严重过冇肺咯， 严重好多。 系因为你肺炎即系肺真系会花真系成噶嘛，但系冇肺唔一定噶嘛。 老人家咧个肺药咧。真系嘅，好经常听一疏啦，饮啲名人饮杯饮牛奶浴亲，跟住入咗肺，今日续肺炎入咗医院，咁去咗啦。 不过我怀疑其实佢可能有其他，唔一定系长期病添啊，可能系 cancer 或者艾滋。 但 系 咁样唔知 啦。我唔系想侮辱佢啊，只系话点解会咁样讲咧？因为老人家直接死因啦，可能系肺炎嘅，但系可能佢系点解会肺炎啊？譬如 9000几宗咧又 先冇啦吓，佢就系 cancer 到末期嗰阵，那个抵抗力已经差得好捻紧要啦。好弱的肺炎菌都可以搞掂佢，是咁样的。为什么会咁样呢？我哋跟住个重点嚟啦。Kala 嗰边即是Alpha 间公司啦，咁样理解啦、啊。出咗个 tweet 就係话青春之前就见到暗夜就话喂你仲唔快啲拍埋佢啦，话呢我唔摆得几耐㗎喎。即係佢嗰种讲法呢好似真係知道自己唔等得㗎。 我觉得佢都我觉得似系讲笑喎，因为佢跟87啦。諗下就係有几多一般男人80岁你即系80岁之后你讲紧就即系叫做咩？每一刻你随时走都唔出奇啦。咁阿青春老爷喺讲呢个说话时都84岁咯。咁有阵就是、喂大陆即系佢心谂就是、喂暗夜老弟，分钟我下一刻突然间扑低咗，跟住断骨，跟住入医院，咁就走咗噶咯。你快啲搞掂佢好。 系啦，我哋睇咗好多次噶啦，日本嘅男性平均预期寿命系83岁，所以佢已经过咗噶啦。 咪就 系 咯。 我意思就系、是、可能系咪佢觉得自己等唔耐，而的确系事实就系、是。其实 Alpha 最终啱啱出完冇几耐，当然你系话佢负责一部分前少少啦，佢系见到套嘢出到嚟之后就过身啦， 都唔 即系好似等埋佢先咁样噶。 都我觉得唔算一阵啊，因为旧年套嘢旧年香港都啱啱播，香港播，因为香港咧香港上咧就好多人走去戏院睇，一口气好似马拉松咁一口气睇四套嘅。 啊，嗰度有好 Q 多八卦，不过我哋唔讲啦。 呢、这个就唔啦，因为我当时喺亚马逊睇晒一口气睇四套，所以就唔讲啦。我真系又好多好大半年前嘅事啦，咁就依单嘢就IP 啦，咁呢单就比较就年轻少少嘅，就系、是、前保种女演员久野绫希子就去世就乳癌，咁佢比佢同动画有关就系当年英大战电影版 舞台剧， 电影先嘅电影佢配音，跟住佢后屘做舞台剧就做主角嘅，扮演咗主角啦，当系，咁佢就都系好年轻，佢71岁啫。不过女士嚟讲，71岁算系叫做平均啦。 cancer 冇得讲噶呢啲嘢，真系 cancer 就冇得讲啦。咁就安息啦，呢、这个就、好啦。跟住咧就系、是、啲每周天气报告，今次就系、是、唔系名人，系一个动画组。今次轮到 Love Life Superstar 啦，就系、是、因为动画组有人感染，咁就延期一个礼拜。就本来今个下个礼拜上就延期9月17号。算是延得少，咁咧亦都拖累咗本来预定喺9月之后会有个所谓叫做公开播放会，即系播，即系喺戏院度播几集，由啲声优出嚟做节目嗰啲咧，都延后咗。因为套嘢冇上到，咁我亦都搞唔到咧，佢延期嘅。 因为佢哋有先后关系噶嘛，因为有 可以退飞嘅，当然 老年都唔退飞啊，屌乸声，即系你 系啦，呢啲 啲延期延咪冇咪照睇咯， 系啦。咁就不过依单就小事啦，因为其实之前都几套，之前都好多动画延期噶啦。 另一单都系小事啊，其实 依单其实咧就听起嚟就好似好劲，其实就好小事就系、是、喺第六《Flash Buster》第二期第六话，咁就去咗北海道美英采做外景啦，佢即系外景啦，都系咁咧就佢就揾咗间民宿做参考，但系咧就改嗰图嘅，就唔系就冇照住画嘅。但系咧有人能就认出大致系嗰间，就走影相。咁咧屋主咁咧嗰个民宿嗰个店个屋主咧就抱怨就话：你唔好搞，你唔好喺度搞，即系你唔好喺度影响我啲客人，同埋我间民宿得四间房嘅啫。你冇一个人订房，一个人订房你要霸住我间房好麻烦嘅，所以你唔所以咧唔该订房要多啲人订。 但咧佢就讲明嘅，唔反对。即系你喺外面影相，只要你唔影响外地人咧，我系唔反对嘅。 啊，即系其实有啲似翻元祖嗰间甜品店啊。 嗱 ，Lovely 当嗱 Lovely 当年咧，喺神保町嗰间好八年，即系差唔多应该战前老店咧。嘅甜品店竹村咧，当时因为高坂垂乃嗰诞圣诞祭就成班人包围竹村，就引起大骚动。但系讲到明嘅，个店长话到明嘅就系、是，只要你唔好入嚟店里面影相，你喺外面你点搞我，有冇搞到客？ 其实一样都系讲法噶，因为街外边唔系佢哋管嘅管理范围，你知有冇影响我做生意？ 我唔理你 啊， 系你冇影响我做生意，我唔理你。因为竹村其实咧喺做外景方面咧，唔系第一次噶啦，好当年无面超人响鬼咧。直情个外景就喺竹村拍， 而且嗰间嘢本身啊都系游客，即系嗰啲闪闪书咧都会报嗰种嚟噶。 尤其喺东京神保町做几间战前竹木做嘅老店啊， 系啊，咁啊，不过嗰边就话情况会好少少，因为人哋系做生系卖甜品嘅，基本上啲人多咧，佢其实都会生意多啲嘅，佢唔会咁抗拒嘅。但系呢边呢次咧个民宿嚟噶嘛， 同埋一四间房添嘛佢。 是啊，你几多人嚟我都唔会生意多咗啊，但係调返转就係冇错，可能会长期俾呢啲班友仔订搵满咗嗰间房，即係生意上可能好咗嘅，但係都唔会有好大分别㗎嘛。但係你阻住我嘅情况就多咗好多嘛。 所以佢就叫我问嘅就係、是、你订房唔该唔好一个人订，因为我得四间房啫，你一个人订嘅话呢会影就真係会影我做生意嘅。第二就係唔好入嚟影相，除此之外你出面点影我唔理你。算 OK 嘅，即系基本取水嘅，佢都结都系冇乜大，即系冇乜大骚动，叫做听起嚟好似好严重，但叫做小事啦。我形容系。 虽然我好想吐槽就系、是，喂大佬第三次咯，因为今次其实我觉得最比较有问题就系制作组嗰边，你攞人哋个建筑物做参考之如此类，你其实有冇 问过嘅？问咗嘅，一定要问。 同佢倾好咗呢类咁嘅安排，对方有晒心理准备嘅话，会唔会好少少咧？ 唔系，佢问嗱，佢首先就系喺套动画出咗时候，制作组系即刻出去通告嘅，话到明冇做取材嘅，只不过系相似啫，我改过设计嘅，所以你唔好影相，讲到明嘅。 咪就系讲紧呢样嘢咯，即系我成日谂就系，点解你唔正正式式去揾啲人做合作，即系揾间铺头揾啲？ 问咗嘅，即系嗰阵时应该就问咗，但系对方拒绝，咁咪大致上改下咯。 咁你冇问题。时间咯，即系我觉得真系 喂，有咩有喂咁讲真就系你问人呢样嘢就系你又适合好麻烦嘅呢样嘢。我 上次咖啡又系咁， 上次咖啡另一单嘢啦，呢、這个我以前讲过啦，呢、這个系上次嗰个真系嗰阵就嗰个打靶店长搞屎棍，不过呢个唔重要啦。 我意思就系、是、即系譬如好似我哋街 teacher 嗰阵时啊，同木桥湖嗰边搞合作，人哋咪搞得几开心。你正正经经同啲铺头搞合作，咁咪大家开心咯。 好紧，唔系最简单就系 Lovely 新衫样，成个照章一齐搞咧。 咪系咯，咁样咪几好咯？点解系要咁样咁咧？ 咪咁呢样嘢，我呢样另一个问题嘅。同埋依家点解佢系唔其佢一就系佢话咗明改咗画面。喂，讲真就系依咁嘅木造建筑来嗰间几都系差唔多样噶啦。咪改唔通即系唔通你自己设计嘅建筑咩？你叫背景组。咁佢梗系照住啲画，加加减减画加新噶啦呢样嘢。 我觉得系佢哋懒得揾啲合作铺头咯，直接揾铺头。佢话哦，我哋同你合作，咁咪大家开心咯。 嗰度北海道美英嚟嘅，唔系东京啊，大佬。你估东京可以？你要东京动画公司走去拍门咩？你坐飞机走去揾佢啊？打电话，依打电话佢唔睬你嘅打电话。但系呢个就唔重，呢、這个就小事啦。你打咧其实跟进报道嚟嘅。之前 Friday 爆单嘢就话浅仓唯就同。演员同居好啦，我总之就炒好大镬噶。 我哋之前有报过嘅，我记得系之前话有个仲好似话又要怀疑，要话有人去 跟踪嘛，又跟踪佢，跟住搞到阿浅仓就匿咗喺人屋企嘛， 开埋门添啊，好似话好大镬噶。 系啊，好大镬啊！咁咧，而家报道就系 Fire 又爆咧，就话事务所话浅仓唯行为不行为不检定嘅点咧，总之就系 素行不良啦，佢写嘅就系、 是。总之就素行不良啦。咁就唔退續約，咁咧即刻淺倉唯同日喺佢個 Instagram 就爆咗就話： 係我炒佢，唔係你炒我。 唔係事務所解約，係我唔退續約啫。直接翻嚟就係、是、唔係事務所炒我，係老娘唔撚同佢玩啫。咁講真，當初淺倉唯喺佢用舊藝名同事務所就事務所就話佢身體唔好，就雪藏佢啦。咁我心諗其實即係簡直咗句就係、是。当年就唔等听话，所以就说你好啦。点知好唔好彩，俾东影掘咗佢出嚟。咁你红咗，我焗咪焗住改个艺名，都系出翻嚟咯。好啦，咁当年唔红都唔听话啦，红咗更加唔听话啦。咁事务所要教训下你，跟住阿浅仓唯一怒之下，屌咪解约咯。而家我红紧咗，从细蚊仔同你反，就系咁简单啫。呢个就系、是，因为谂下就系当年唔捻红啦，都唔捻你，佢都可以责同事务所责骂，同埋就系一样嘢就系、是。 所以在藝能界呢，素行不良，這個純粹就是什 麼？莫須有。 莫須有而已。或者這樣說，你在藝能界找個素行優良的藝人都挺難的。 少數啦，有的有的，但是 真的有的。小綠桑啊，都可以被人，小綠桑可以全裸被人拿著拿著張唱卡拉 OK 啦，有什麼不可能呢？所以孫英算是 OK 可以那些，更離譜的還有一大堆。 而且根據我們之前的報道，如果他們那些指控是真實的話，跟事務所本身才是素行不良那個咯。那錢聰為本人有沒有素行不良呢？我真的不知道， 也都不重要。 總之就是現在傳出來，就是其實你們兩個分手是很合理的事，只是差個時早而已，就是這樣咯，就這樣 而已。 OK 了，好了，接著就是海賊王上百萬，不完全不意外的。 我們上個星期講了 香港，香港甚至有一點花生，不過很多人都是很多節目都提過了，我不講了。 香港那邊票房都不差的，其實 不差的，就找了鏡子宣傳， 而且他還要撞到那套大家都說要進去參考個人的，但是在那個情況下，那個上座率都不低，那就算是這樣了。 而且這套也捧紅，也都令到，而且這套擺明居賣捧阿都的。那阿都就突然間在各大的串流平台的歌全部上榜首啦。 即是不好意思，我認識的所有人入了場看的，全部都說是為了他而去的。難道為One Piece嗎，大佬？ 說真的，那阿都現在當頭起嘛，蒙面歌手，所以叫網絡歌手來說，他是紅得超快的。雖然我對他阿都的認識就是他是個病態海味廚，他當之前爆過了， 我們之前都報過了， 海味生誕仔時他出了一些非常有病的切文，不過 OK 啦。好啦，跟住呢 還有另一部電影，就這個 SLOP， 即是這個刀劍神域的新重啟的電影版，第二部，他說因為疫情而要延期，很直覺會以為是說現在疫情很嚴重，所以我們不想治，不是，我肯定不是這麼回事，雖然我沒有任何證據，我肯定是 製作問題啫。 唔係入邊做嘢嗰啲人賴咗嘢，然後病撚咗，你大家都知㗎啦。動畫製作就係咁回事啦嘛，其實好撚敏㗎嘛。咁你有如果多人少少賴嘢嘅話，就會咁㗎啦。 應該咁講嘅動畫，之前我講過嘅動畫製作其實所以叫線性流程啊嘛，中間只要任何一個位置卡住嘅話咧，你成個製作就停曬喺度㗎啦。 啊，啲製作進行嗰啲就會嘔血㗎啦。 因為你不是說其他公司可以做其他事嘛，可以。 啊，因為其他之前我們都報過幾單，都是啲動畫製作成個因為無法應該是添嬌咗，咁結果要延期，我唔記得邊套啊已經，咁試過好多次噶啦，呢個應該係同樣嘅情況嚟嘅。雖然電影一般個預嘅 buffer 係比較闊少少嘅，但係佢都要延。咁其實調翻轉講就係因為劇場版容易延啊。你 TV 動畫延咗嘅話咧，個箍啊就空咗出嚟，然後你又要揾地方塞落去，但係得電影相對冇咁嚴重咧，咁可能佢個寧願等佢，咁你等佢好翻先咯，即係唔會話去走去救火啊成，因為咁樣去捉人救火，一嚟犯本，二嚟就質素啊嗰啲都會出問題嘅，咁佢哋選擇，因為其實如果 A1 搞嘅話咧，我肯定佢可以搞掂，可以 cover 到嘅，但係咁樣就會可能會變成呢個怪人十二面相嗰啲嘢咧，我哋之前提過嗰次啊，點解會無啦啦咁叫多動畫，有啲動畫咧每一卡嘅畫都唔差噶，但係拼埋一齊嚟就覺得佢啲人佢樣面嚟變去，就係臨時賴咗嘢，請好多人嚟救火，咁每個人個風格都有少少唔同，而總作怪監督係唔得閒去同佢執過嚟，因為都係講明救火係趕急噶啦，所以佢唔想出現咁嘅狀況。咁啊，其實調翻轉一件好事嚟嘅。咁啊，你呢套畢竟係點講啊？國川又好 ，A1 又好，都係啲重頭作嚟噶嘛。咁佢唔去搞，所以佢寧可延期，即係某水島即係成 Q 日延期嗰啲嘢一樣情況啫嘛。我寧願你延咁樣咯。 咁之前二世界扣扣都延期啦， 系啊，呢啲真系有啲嘢就只要情况许可咧，我真系宁愿佢延。如果你唔延，然后濑咗嘢仲衰，冇得救噶啦，因为咁样就 好啦。跟住一个系叫业界消息嚟嘅， 都系动画 anime 大全嘅资料库，日本 anime 作品总合 database 叫 anime 大全，就一般公开就收罗咗15,000套嘅动画基本情报。 如果他要做广告呢，我已经想好台词了。日本最大动画资料库上线啦。讲笑啫。因为呢档嘢其实都讲咗好耐㗎啦。係2015年就开始吹风话要搞个咁样嘅嘢。一路都 keep 住做嘢㗎，但係一路都唔见人。2015年到而家7年啦。佢过咗7年，即足7年，终于将 database 掟晒出嚟去俾人查。 嗱，我而家睇下佢嗰新聞报料啦。1910最早咧就1910年代就37套动画，30集， 36套是电影来的，那时候是电视嘛。那他第一次有电视就是1950年的阿托姆，我写包都肯定是了。 这个我们讲动画历史，我们有没有讲过？没有的话有机会可以讲。动画的历史上为什么首重自重在动画史那么重要，就是因为他第一次将原本要捉60 frame 的手绘彩色动画变成了这个8 frame， 我记得他当初他做的时候得8 frame， 最少少了8 frame 的黑白动画，即是将成本大幅压低，只有某些很特定的人才做到的，变成就是一般公司都负担得起的程度。咁啊，當然都引申成個日本動畫業界最終個風格同西方動畫主要迪士尼啦嗰類完全唔同，都係因為咁樣嘅啫，所以提一提呢套作品啊。咁啊，我哋開下支票先，有機會我哋再講啊。 嗱，好啦，我講下就順便就係2010年有5296套動畫，43068集。而相比之下咧，2000年咧，即系10年之间咧，系多咗差唔多成2000套。 作品梯图多咗2000，但系 集数差唔多， 话数反而少咗5000。 因为以前咧就兴半年番， 多咗好多啲一季完啊嘛。 一季完啊，甚至系嗰啲唔好话唔止一季，甚至可能几得几集六集啊嗰啲咁嘅。 半季啊，杯面番啊，2010年代啊，咪多咗好多杯面番咯，嗰啲都计一个梯图噶嘛。 系啊。 咁但系佢计话数嗰阵时，可能系两话加埋先计一话啦。我唔肯嗰啲，唔肯定佢点样计啊？我讲清楚先啦。同埋就系电影大幅增加咗，之前我哋都好似有专题讲过噶，好耐之前。 之前一直 keep 住平均每年300套到，由80年代到2000年都基本上就300-400套，但去到2010年之后就去到6696套，即系差唔多近700。 我哋如果有兴趣可以翻去听翻嗰个专题，但系我哋就系讲就系，其实就系佢发现咁样变现能力高啊嘛。买一张就1500英，1500英佢就大概可以分到700英左右。 唔系好简单啫嘛，以前我入觉得喺入动画拍电影化系一件大件事，而家要阿猫阿狗动画化电影化。 系啊，所以佢个数目就会有咁，即系有几得意嘅趋势啊，有啲咩嘢？ 呢个有机会讲下啦。 而我督入去个资料库另一样有趣嘅地方咧，就系你搵翻40年代嘅动画。40年代大家知道是什麼事了嘛，二次世界大戰，你可以看到入面的東西，即以前呢我們只是一直都是只是聽人說，我都是聽人形容，可能你們是聽我的形容，但是你可以篤入去，當然它不會有片給你看，但是你可以入去看看到底當年的動畫片，因為它的 database 會有些故事大綱啊、主題啊那些東西，有時會有圖，有太年代久遠那些連圖都沒有，你會看看它的故事啊那些東西你就明白了。其實大部分呢都真是如一些人所言是宣揚軍國主義啊，即是那些要勇敢保護國家，不一定軍國主義啦，即是總之就是叫人打仗啦，很多這樣片啊，有些歷史研究呢可以拿回這些東西，這個 database 其實很有用，但是結果呢它大概開過第一天呢林雪凡即刻林雪凡， 梗系啦， 全世界都好好奇用，等咗咁多年，终于话有个咁完整嘅 database， 然后我睇翻佢，虽然佢每一笔嘅资料都唔算多嘅，其实都不过就系、是封面啦，可能会有少少入边嘅剧照啦，咁啊跟住嗰啲公开年日啦，有几多话啦，边个做导演啲啦，边个制作啦，故事大概大纲系点啦，可能有时会多少少资料，都唔系好多，每一笔各自啊，可能有时有啲解说啦吓、啊，即系呢套嘢点样嚟嘅，佢咁样，即系譬如嗰、那个之前好耐之前讲。《陀太郎海上神兵》是一套最终没有播出来的，因为它里面有些经纬会讲回到这套作品就比较多，它的经纬比较长一点，因为都其实、如果讲日本动画研究 很多时都会提到这套东西，就是、二战末期做好了但是因为投降而没有上映到的动画来的，咁佢都有 po 出嚟，咁呢啲嘢啊喺歷史研究啊，即係或者你再後少少，你睇下戰後嘅動畫如何，你可以睇到咁樣嘅分別啦嗰啲嘢。 我而家撳咗去1910年代，1917年1月，特方新畫帖《烏座豬手之卷》初出1917年1月。1910年嘅動畫裏面，得三套動畫係有畫面嘅啫，其他都係 low image 嘅。 他找得翻啲資料已經算係咁啦，因為老實咁多人支持。 唔係應該咁講就係、是，佢仲揾到嗰張圖咯，跟住佢有揾咗張就叫《圓太合戰》，跟住咧個畫面咧就好似人哋嗰啲唔知點形容啦，總之黑白到啊，唔知係咩，你見到就係有隻蟹，有隻馬騮咁樣個啦，一畫五分鐘嘅啫。几过瘾嘅其实， 就是因为当年个你要60 frame 啊嘛，你画咗60 frame 个人手支出好大，你如果你做一集 TV 翻，即系我哋而家叫嘅 TV 翻啦，当年好似冇嘅，咁你廿几分钟咪好饭本咯，咁咪唯有做少啲咁样咯，即系其实好正常嘅咁啊， 系啦， 同埋嗰啲有兴趣可以去睇下啦吓， 系啦，佢2020年嘅1月1日嗰套咧系 Resello 嗱一期新编集版，时代即系发即系2018年啊真系，好啦，咁我讲下啲同动画冇乜关系，但系我觉得几有意思嘅， 首先就是上个连续两个礼拜的甲子园终于结束了，正正常常的甲子园。咁今年咧就几爆冷又爆冷嘅，首先就是超有名，差唔多就算你唔听过日本甲子园都知道的名校大阪桐荫，就在八强输咗俾下关国际。 啊，我哋上个礼拜提过啦吓， 跟住俾下关国际个教练准咗佢啦，跟住点知下关国际杀到决赛，俾东北另一间老牌名校仙台育英打爆咗，咁就仙台育英就第一次将甲子园锦旗带翻去东北。东北原来东北咁多年系未攞过甲子园冠军嘅，东北学校。今日第一次，仙桃英好似又好，仙桃隐约我记中，嗱我唔熟啦，但仙桃英其实系攞入过几次甲子园决赛嘅，但次次都系临门一脚踏 Q， 咁今次终于攞冠军啦，咁就都系当时系全个出得洗晒版，因为都系真系大件事嚟嘅，咁就恭喜仙桃玉英啦，因为本我个人系几中仙桃市嘅，所以我得攞出嚟讲下纯粹私心。嗱，讲完报告完啲体育新闻就报，跟住讲下即使加价。 大家系咁叫噶啦，呢个礼拜冇人唔提噶啦，上咗一般新闻嘅一位。 就系 P.S. 五加价加四嚿水香港。 我觉得佢讲个理由，我咧系好难 make sense 啊。嗱，首先佢话因为通胀同埋汇率改变，即系因为大家知道呢期，我谂大家揸住港元，等于揸住美元啦，就知道其实其他英镑啊、yen 啊嗰啲全捻部都跌到冚冚声啊嘛。其实系因为美元升，台币都好似跌咗啊，对我哋嚟。对你来说啊， 我在日本，我这轮为什么我经常去日本亚马逊买东西，就是大佬啊，一计条数跌了，哇，有没有抵这么多，是计埋运费都还便宜过香港。 咁佢就话，因为调翻转咁样，如果系因为SIE 其实喺美国结算嘅，大家应该知噶啦，所以佢其他汇率平，而佢冇喐动价嘅话咧，其实佢每部机收翻嚟嘅美金咧，其实系少咗嘅。呢、这个你大家呢个理解到噶嘛？咁佢话因为汇率改变，所以我哋要咁。我谂紧，唔通香港使嘅系人仔？点解你教我哋噶？我哋使港元系挂，原来系汇率噶、哦，同美金冇喐过噶、哦。即系我谂呢啲理由，佢其他国家 O K 嘅，你欧盟啊、日本啊嗰啲系合理嘅。中国都有啊，其实基本上美国以外嘅都喐过噶啦。咁其实我讲，喂，关我哋香港卵事啊？我哋使嘅系港元等于美金、啊，大佬，你照加，唉，算卵数咁。咁啊，结果又大家怨声载道啊，机我都未买到，即系早买早享受，迟买贵几嚿、 啊。不过我讲，不过我都讲法就系啦。如果你而家都仲未买 PS 的话咧，基本上你系唔会买 PS 五。 屌垃圾都话你之前抽中又唔 Q 买啊，即系 咪就系咯？我唔买，我就我就如果我而家都唔买咯，我谂下喂，我哋 Show Hackers 二都唔，有人话 Show Hackers 二好服啦，咁呢个就唔重要啦，因为我冇买到，咁啊，喂 Show Hackers 二都未 cut 到我买机咯，咁啊我点解买部机啫？大佬你估平咩？三当时就算唔系炒价都四都近四都挨近四千啦。我谂就系嗰句咯，冇 game 玩，同埋我同埋另一方面，任天堂讲到，任天堂就话我会尽量会谂办法喺个盒度将盒里面缩细啲，节省运费，但唔会加价。 总之佢就话暂时冇加价计划， 因为佢唔想增加成本， 而亦都尽量唔加价，咁啊系令到大家可以唔使买贵机咁样，大概咁嘅意思啦。咁其实另一个原因就系、是、咧，任天堂嘅结算其实依然系有日元嘅。虽然美国任天堂一度曾经想过将个结算啦搬咗去嗰边嘅，但系我所知任天堂结算系有日元嘅， 咁人 所以就相对嚟讲就冇咁大问题。 咁人日本公司嚟噶嘛 ，Sony 系美国公司嚟噶嘛。 我哋转过好多嘢啦，所以而家变咗美国公司。咁啊 ，Xbox 嗰边都系话我哋唔会加价，咁调翻转咁好正常啫。 超都唔系买机，佢讲咧佢主要赚钱赚 Xbox Pass 啊嘛，而家唔系，不过仲有一样就系最搞就系笑，我睇完就笑碌咗喺度嘅就系、是。依单嘢 Sony 依单嘢加价之后咧，成个 Peter 咧，哇！啲有曲线到爆炸，曲到啊，哇！曲你知唔知曲过秋名山道啊？又话哇，嗱 Sony 嗱 Sony 就好啦，你啦任天堂咧就任天堂衰格啦，佢唔加价喎 ，Sony 加价就重粉啊嘛，我笑碌咗喺度。 已经是变咗 get 嚟啦，重粉呢两个字，即系同之前几年前叫佛生公司一样意思嘅啫。一开始可能是真的，后屘嗰啲已经系搞笑，而家系介乎两者之间啦，基本上系攞嚟搞做 get 嘅。 我笑碌就系、是，哇，即系曲到爆炸。话咁之后，嗱咁呢样加价就唔啱啦，你加价就啱啦，加价先证明都系加价先系证明都系粉嚟噶嘛。 我咁调翻转讲，老任其实比较大嘅承受空间，因为佢嚿嘢赚钱噶嘛，最多赚少啲嘢啫。 唔系佢嚿嘢转咗好多年啊。 但系 P.S. 五，我唔知而家仲系咪蚀钱啦，我唔肯定而家呢一刻吓，可能系噶，即系同 Intel 嗰边都系压个水位压到好低咧，佢变成冇乜减价空间。Microsoft 点讲啊？佢自己有的是钱，咁佢咪自己啃捻咗佢咯。但系 Sony 就冇咁嘅藏细口啊嘛，咁啊，其实件事都合理嘅。不过只我成件事最紧唔合理都系点解加香港？ 讲价啫，我都系嗰句，关我哋卵事啊！ 冇问， 即系你汇率改变关我哋卵事啊！唉，算啦，讲完微软，我哋讲 Intel。 Intel， 哇，呢、這个我觉得真系体谅到佢嘅问题，但系即系顶佢唔卵信。即系 Intel 之前咪讲过话要出独立 display 嘅、嗯，之前 XE 嗰嚿低价 display 唔紧要，佢而家出后屘仲有个新嘅叫 ALC Arc 嗰个 display 啊嘛，旧嘢好卵大嚿嘅，即系基本上以佢公布出嚟嘅性能。同而家3080，即系同现在最新嘅隔篱嗰两档厂系同等级数嘅。嗱，先数据上系咁样啊，即系我唔知佢有冇灌水啊，或者实行上好咩啦，我唔知道。总之佢报出嚟个数字其实好劲嘅。咁但系咧，佢出嚟完佢就做咗最样嘢就系，因为我哋个架构同以前嗰个架构完捻全唔一样，咁所以咧我哋系冇办法支援 DirectX 9嘅。 吓， 我唔讲咯。Windows 入边嗰个打机用嗰个啊，最长时间应该系第八代噶，8.2C 版。咁跟住 DirectX 9。跟住而家应该用12嘅，我记得就系新 game 全部用咩噶？但系仲有一扎咧，为咗追求最大嘅兼容性，同埋佢本身都唔系好需要特效嗰类嘢，譬如CS 啊、啲 WoW 啊嗰啲嘢咧，其实仲系用紧 DX9 噶嘅。咁佢话听我哋冇办法直接支援 DX9 啦。佢话唔系话唔支援，佢只系话佢用模拟嘅方式去支援，即系要转码嗰类嘢，然后出嚟转码又已经差到爆。咁其實好正常嘅，你一旦係咁樣用模擬就做出嚟嘅，就一定係個情況會出現問題。因為佢話改咗架構乜乜七七，喂，咁你改架構你自己嘅事，冇理由諗唔掂佢。你話你唔再支援 DX8， 我仲理解到嘅，雖然會好多好多 LOG 玩唔 Q 到，另一回事。咁但係即係譬如 CSGO 啦，哇，屌啦聲，你個 film 低撚到嘔血。因为佢性能同3080差唔多啊嘛，咁理论上如果你打 CS:GO 嘅话咧，应该有几百个 frame FPS 噶，但系佢同你讲唔好意思，我得60几个 FPS， 哇，系冇错，我可能一般人听60几个好卵够啦，你想点啊？唔好意思，唔系不是这么回事。如果你系电竞嗰啲嘢咧，系用到几百 frame， 我哋之前提过嘅，哇，你都68个，即系等紧叫人冇卵玩你啫。即系你张卡咁卵贵， 过皮噶啦。 然后电竞嗰啲玩家系玩唔卵到嘅，咁你即系咪剁紧咗一大铲咧？你个吓，我唔知道点卵死咗啲死掂佢啊！同时呢如果我系佢老细嘅话，你同我死都死掂佢啊 ！DX 个狗个驱动就系咁简单。咁、可能日后佢会出翻个真系出翻个直接支援嘅，又或者有啲驱动嚟嘅啫嘛。咁或者系有啲第三方。总之就系、是各位如果有谂过呢嚿嘢嘅话，因为佢相对嘅价性比咧系比另外两档厂系高少少嘅，可能系新开想要扬名立万啦。咁、如果有兴趣嘅睇路，尤其是如果你系会玩啲 DX9 嘅 game 嘅话，咁样咯。好，咁跟住我哋轮到 Facebook 啦。咁啊铺陈少少先，因为之前唔关 ACC 事，我哋冇提到嘅。咁佢个咩 Horizon Work 啊，即系 Facebook 啊 ，Meta 啊、嗯，你中意点叫点叫啦。 Meta 啦，是 Tablet 啦。 啊，佢出咗咁嘅类似 Real Check 咁嘅物体啦吓，即系嗰啲元宇宙嗰啲 something like 嘅嘢。咁结果出图，哇，屌啦声！我睇咗张图，喂，大佬，我当年啲黑历史个 3D 都靓过你喎，大佬。喂，你点样可以做到咁卵难噶，大佬？即系 唔系笑，细叔先讲咗个花名，朱系咩死西伯格添？死人即刻听叫，我又讲我差佢讲粗口啦。 算啦，叫翻个朱西伯格。 朱西伯格啦， 朱西伯格佢就好，仲好洋咁啊！我哋最新嘅嘢咁嘅，喂，你贴之前冇望过你自己张图噶，即系你理解唔到你知嘅呢个嘢系见唔得人噶。 虽然我明唔系，虽然我明白你老人家停留喺廿年前嘅 CG 年代，但系廿年前应该靓过你啩。唔系，总之就俾人吐槽多次啦，大家应该见咗嗰张图啦。 吓、啊，跟住佢就即刻话：哦，呢个系开发中嘅画面，我哋实机我哋会靓啲嘅。咁啊，换咗张新嘅，理论上系好少少嘅，即系由一开始吓亲街坊，变成后边好卵核突咯。但系呢张图呢张面一定即系流传到永远噶啦，真系好卵难睇。即系以后嗰啲咩Meta 相关啊，因为好多尤其是个Horizon West 嘅相关嘅嘢，一定系攞呢张图出嚟噶啦。即系我要串鸠佢的话，即系不过算啦，你知朱西伯格呢期做啲嘢次次都出事嘅，真系。好啦，其实啱啱 PlayStation 讲漏咗单啦，唔好意思。英国消费者组织集体诉讼，咁啊告呢个 SIE 话佢垄断 PlayStation 嘅平台，咁啊又冇乜嘢嘅，咁啊因为而家就暂时未知呢个咩啦，而家就只系提齐诉讼啫嘛，唔知会唔会可以告得喐佢？如果告得喐嘅话咧，可能佢会话呢、这个你系 PlayStation 嘅网络或者电子销售，你唔可以唔经 PSN。又或者純粹係賠錢了事，咁我唔知道，咁我即係咁就直接冇回事啦。集體訴訟呢啲嘢，其實好多時都係賠錢了事嘅啫。會唔會好似之前 Epic 同 Apple 打官司嗰陣時，人變成咗可以用第三方賠錢啦？咁啊，另一回事啦，唔知道。 知啦，呢個嘢就快衰， 走咗潮啦嚇。 好啦，跟住就 咁啊，一单小消息嚟嘅，有个独立游戏开发者，咁啊唔识读佢名啦，唔好意思啊，咁佢就过咗身，咁佢就佢遗嘱入边咧就话佢将我有嘅游戏就免费开放俾大家去下载，当俾呢个世界礼物，咁啊大概有咩意思啦吓？佢个 Steam 上面个更新上面，最后佢话讲到明呢个快乐 update 嚟噶啦，咁都好正常啦，作者都死紧咗，边度同你 update 啫？咁样啦吓，咁。我想提一提有啲嘢，嗰、那个消息我系谂到六个广告嘅词。我当初呢个香港风评嗰时提过嘅广告一个，生有限会无限，即系你生命系有限嘅，但系留低嘅作品可以留低无限。咁啊，佢咁样就是请问回事，我想纯粹想提一提呢六粒字啫。好啦，咁啊， 跟住咧就 到大家可能真系关心啲嘅嘢啦，巴石。 系啦，跟住就系巴石，其实都系新都系旧闻就话、是、就系、是Netflix 嘅巴石腰斩。唔係腰斬啊，係第二期無望，即係電影嘅咩？第一期唔受歡迎，咁梗係唔會買第二期噶啦，大佬錢嚟噶嘛，而家 Netflix 咁撚窮。 啊，不過佢係應該係算係腰斬嘅，因為原本話會有第二季噶，即係佢之前就佢第一季嗰陣時咧都有好多啲會後邊嘅故事伏筆嗰啲乜嘢啊嘛，咁但係後家咁樣突然間話唔搞，咁真係算係腰斬嚟嘅。之前話過佢收視唔好，但係佢話都會可能會繼續做嘅，但係而家就好明顯係收水喉啦，咁啊實係斬呢啲嘢先噶。我要斩人，梗系先斩永远噶嘛！我唔知系制作人啦，定系导演定系边个啦？佢话好捻想做埋第二季佢嘅，咁但系你好捻想 ，Netflix 唔想啊嘛，即系投资者冇回事咯。 同埋咧就系、是因为佢我睇过啲网上介绍，又话佢一大堆咩社会问题倾嘅嘢，我心谂拜下食咋？ 关佢捻事咩？ 你杀丧尸使要搞咁多花样咩？ 不过算啦，咁啊，即系呢啲游戏真人版化咧，其实真系冇乜好结果嘅。 讲真就系、是，游戏真人版真系成，唔系应该叫动漫真人化。日系嘅话，讲嚟讲系咪得到剑心条？即系你真系， 唔系日剧 OK 嘅，荷里活啊相关嗰啲西方鬼佬世界嗰啲嘢咧， 真人版 OK， 就真系濑嘢多嘅。即系少数咪明日边缘咯，即系All of Live and Die 啊，我唔系嗰个总之电影叫明日边缘啦，我已经唔记得漫画叫同轻小说叫乜嘢咯，到时就冇回事啊，呢啲老梗嚟噶啦，即系你睇隔篱 Mon 坑都系咁嘅款啦，即系咁啊，好啦，跟住我哋真系讲隔篱啦，不过我哋北方邻国 又系好一个叫做又近排，今次咧 喂第几次啊？ 又系中国别又系中国嘅 FEO 国服，咁咧今次冚牌又今次又系啲冚牌啦，佢冚咁嗱冚嘅三张牌包括咗司象、斯卡哈、Lensa 即系近身衣啊，大流士三世同就管哈桑，我跟住反嗱司象我都勉强到极限可以理解，但系大流士三世同就管哈桑男人唔着上身服， 可能佢而家有新规定咧，男女平等。我真系理解唔到个 Lolo。 跟住佢近排礼装唔系好接有啲印象嘅。虽然性感，但我又觉得唔系好严重啫。呢几张都，总之就系、是今次近排咧又系鬼杀咁嘈，然后咧开始人恶搞啦，就系将成个界面完全变成当年唔系红都唔系红白机添啊，系当年电脑咧多士年代嗰种咧指令画面，一切全部都用卡文字。一个卡嚟埋一个一张卡一个画面写住斯卡哈 Lensa， 跟住咧就一个跟住攻击B B R A 嗰种诸如此类卡嘢，总之就系、是、唔系悭电啊咁样，因为而家中国制电啊嘛， 嗱声就咩你俾你谂到， 你话中国而家水唔系而家中国就有旱灾啊冇电啊，搞到咧啲地铁咧要唔开灯啊，要 cut 冷气，大佬几大镬啊！咁手機就慳電㗎啦， 即係咁啊！然後賠咗一百石， 不如 我俾一百石你，然後你冇揾冚牌算咯。 唔係，我咧應咪應該講就係、是，你不如開放就係咩？跳船機制就係、是，總之你俾總之就係你可以而家只要俾夠錢，你就俾夠錢你做手續，你就可以跳個台灣服㗎啦。佢搞掂咯， 咁样佢会俾人告捻到黐筋。我哋之前提过啊，佢系唔可以用任何形式去做同其他国外嘅伺服器做联动，佢会俾人告捻到黐筋。你觉得 Bilibili 会唔会做啲咁作死嘅事咧？即系啲佢嘅生存欲望咁强。 咁 系。即系仲有话，我提一提，今次呢度咧唔净系冚牌啊，即系仲有啲咩半上半身，即系佢打嗰阵时啊，系有个半身像噶嘛，都要调整。佢嘅所謂調整係冇撚咗畫面，我哋之前提過呢啲又係 hotfix 嘅嘢嚟嘅，即係咧你突然間要執，但係你改唔切，咁啊唯有就係拎走咗佢。佢冚牌都係一樣意思啊，即係可能過咗兩三個月之後佢會開翻牌嘅，然後一張圖改撚到五萬六色，一樣嘅情況嘅咋。 即係我而家好悲哀，即係好悲哀咯。 而且连个 2D Live 嚟啊，应该系啊，嗰、那个战斗模组啊，都同甚至攻击特效都要改，系改咗好捻多嘢，即系识玩计玩计玩原版噶啦。边个叫你当初玩 Bilibili 嘅版本嗰个，真系唔知你谂乜嘢。 咁中国玩家有时冇，都系算啦。就中国玩家其实已经玩日本发货啦。 中国玩家我可怜佢哋冇办法，有香港有台湾玩家走去玩 B 站紧啊。即系你容我踩多脚啦，真系冇办法，唔好意思。 唔系，其实因咁，其实最惨就系咩咧？之前我都讲过、就是，就系其实 B 服咧嘅经营其实几用心嘅，啲翻译嗰啲嘢其实系几用心，所以先觉得佢同情佢就系佢唔系唔用心搞，但系系俾人搞，就 系、是。你玩翻小 B 服算啦。系啊，讲完 FGO， 我哋讲另一套好红嘅《原神》。今次我都帮唔到佢讲咩好说话噶啦，老老实实。虽然大家记得我哋喺专题入边咧，其实我帮佢讲咗好多说话。以呢个软件开发嘅有经验者啦，去提讲翻佢点解会咁样。而呢一次咧就系、是、有少少唔系佢做出嚟嘅，唔系佢主动嘅，就系、是、有啲垃圾软件就用原神佢本身有个反作弊嘅程式嚟嘅，咁佢就用佢去熄咗个防毒软件，用佢嘅漏洞啊。先讲下嗰只最惨系乜嘢啦？如果你铲咗原神咧，嗰嚿嘢系铲唔到嘅。我唔知点解啊，可能系因为我哋之前都提过噶，反作弊软件其实同病毒做嘅嘢系好捻相似嘅。佢有时候亦都同呢个防毒好捻相似，所以点解佢要攞咁高权限？但系佢攞咗咁高权限嘅弊病，我哋之前都提过噶，佢哋专题嗰时有提过，就系、是、佢有可能会攞高权限，就系、是、一旦佢本身俾人入侵。佢就可以繞過咗好多嘢，甚至繞過咗防毒軟件，好而家就係咁樣啦。繞過咗防毒軟件，開完後門之後做咩都得噶啦。咁而家就出現咁嘅狀況。點解佢要用咁高權限噶？因為反作弊軟件，如果唔俾呢個外掛佢有高權限的話咧，其實你檢測唔到佢，搞唔到佢，喐唔到佢嘅。呢、這個算係幫少少開脱啦。但係老老實實，咁你咪冇撚用搞呢啲咁嘅嘢咯。即係頭先講呢個所有嘢都喺 PC 版度走出嚟嘅。如果你用手機版，應該係冇嘢嘅。咁啊，如果你真係，听是我们的听众，而又真的还是要玩原神的，那就自己看路咯。我都是那句，我 prefer 我们的听众是不会玩原神的，很认真，无论什么原因都好。那我们看一看吧。 但当然你玩原神，我又觉得没所谓的。 不过如果你当年好奇装了下来，然后铲烂了，麻烦你检查你部电脑有没有那些东西在，因为理论上那些东西还在的。这个应该原神的锅来的了，正常你应该铲 你自己带来的东西，那你铲的时候应该铲它的嘛。我不知道是他技术问题还是什么，总之他没有踩到。所以呢，如果你当年好奇看开过，先说我没份。如果你当年好奇开过的话，麻烦自己检查你自己部机有没有事，是 PC 啊。跟着 就是难得的香港的法庭新闻。 在我法庭线报道，裁判官就判这个夹公仔机不是娱乐，所以呢就不需要领公众娱乐场所牌照。这个2020年的时候信用那边有夹公仔铺被人告他没攞牌嘛。 其实真的我其实讲的就是所谓叫娱乐牌，我觉得又是那点算娱乐牌呢，我真的觉得夹公仔机。 老实说，虽然他裁判有什么判啦，以香港讲的公共娱乐场所牌照呢，其实公共娱乐场所这嚿嘢是个定时是好难阔的。当然我知道他是做他的，我举个例子就是六四纪念馆，他说他没攞公众娱乐牌照，然后有些室内展览。我唔记得指啲乜春啦，都试过话佢冇攞公众场所娱乐牌照，然后就去喐鸠佢嘅。咁佢话喂，大佬，我私人地方嚟嘅，我私人地方做乜你嘅，关你卵事啊？都唔系公众。跟住佢话唔系，任何人都上得嚟嘅。咁佢就话你算系公众娱乐场所啦。咁信和嗰度当然算系公众场所啦，呢个肯定唔得。所以佢拗嘅地方就系、是，咁呢个夹公仔呢个行为算唔算娱乐？咁老老实实以我哋一般嘅常识，的确算系娱乐。你好难算系话佢唔算系娱乐嘅。即系当然你可以话，其实佢只系一个特别少少嘅自反机，你可以咁样咬嘅，咁自反机梗系唔算娱乐啦，咁佢唔使攞牌啦。 事实上都系自反机，唔系应该咁讲就系夹公仔娱乐，系要夹到先叫娱乐，夹唔到唔系娱乐嚟嘅。咁即系话呢个其实就，但系呢个其实我觉得甚至我个赌博咧，我好似唔系，因为有啲 因为佢就话佢类似扭蛋机咁样， 系咯， 咁的确系有少少类似，但系扭蛋机系冇玩个成分嘅，你夹公仔个过程理论上系算玩嘅。即系老实实，个裁判官佢要咁样判，我冇乜特别要 judge 佢嘅，系边个？我而家咁样 judge， 我唔系话佢有啲乜嘢，但系可能佢唔熟扭蛋机，咁睇落去要同扭蛋机差唔多咯，即系佢唔一定熟噶嘛。咁啊，佢话唔系，咁啊有个判例，咁除非后边上诉， 咁但係上訴就應該係律政司嗰邊應該係會係會再上訴，因為而家去到裁判官啫，即係咁啊，所以佢律政司應該就會繼續上訴。你知大家都知啦，律政司輸緊咗一定係告老弟㗎嘛，贏咗先咩㗎嘛，咁好正常嘅推。咁啊，佢就而家係裁判法院啫嘛，咁啊跟住應該會上應該係上上訴庭定上高院，我唔係肯定。咁咪審到落終審咯，即係加時直到佢贏咗為止㗎啫嘛。呢曼聯嘢㗎嘛，做嘅嘢香港律政司係咁㗎啦，咁啊告咁啊就是回事。咁其实对我哋嘅影响就有少少影响嘅。咁啊，呢啲榴弹机嗰啲铺头啊，有啲你喺深水埗见到间好卵大嗰间啦，以前卖 DVD 嗰间，咪后屘变咗咩噶嘛？嗰、那个应该都要攞牌噶啦。咁就如果佢最后裁定系要攞娱乐牌照，咁但系暂时佢哋仲系唔需要攞牌字嘅咁样咯。咁啊，因为佢嘅上诉俾人驳回咗，咁我唔知佢系可唔可以再上诉去上诉庭啊，或者啲咩地方，我唔系肯定啊。咁样咯，就是。咁啊，对我嚟讲影响唔大，除非你系嗰啲会租台扭得嘅公仔机去搞嗰啲嘢啦，咁样就咁啦。咁啊，然后本地消息最卵大嗰单嘢，我哋会 独立 专题讲嘅， 系啦， 啊，应该理论上就系会早过呢个录音出街嘅。咁啊，即系呢个我哋啱啱过去咗啊，星期六日系真系啱啱过去咗，而家咧星期一嘅朝头早，星期六日搞噶。 因为一日系我一个完全唔留意嘅，都见到。发生咩事啊？好似炒得好劲咁样，不过依个等阵再讲。好，我哋休息一阵，又再嚟。